你好，我是姚琼。近几年呢，我在全国各地帮助许多企业辅导实施 OKR， 非常充实，也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我看到了 OKR 带给企业、企业管理层以及企业员工的变化。我看到了很多企业引入 OKR， 以此帮助企业或团队来推动战略落地，优化绩效管理。这是 OKR 常见的应用场景，我想呢，你可能也很熟悉了。然而我也发现 OKR 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目前看国内的一些图书和文章里少有提及。在此呢，我将结合我的实践经验与心得来分享给你，希望能给你提供不同的视角，让你能够将 OKR 结合组织自身的痛点，实现本地化，实现具有自身组织特色的 OKR。 不过在正式讲解之前呢，我想先来给你讲一讲大家在用 OKR 时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惑。只有清楚了这些，我想你才能更深层次理解 OKR 的实质和精髓。接下来我就细致讲讲可以怎么做来解除你对于 OKR 的困惑。 OKR 呢，是最近风靡全球的管理热词。2019年年初，百度宣布全员推行 OKR， 又将 OKR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当你搜索 OKR 的时候，你会从网络上或者朋友圈中看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放弃 KPI 转投 OKR， 另外一种 OKR 在中国 99.9% 的公司根本行不通。那么 OKR 究竟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呢？我认为先不要纠结它好与不好，你首先要回到思考问题的本源上。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哪类问题是时常让你感到困惑却又力不从心的？ OKR 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只有你搞清楚了这些，才能知道如何在实践 OKR 中将其本地化。只有专注组织的期望与最终目的，才能避免陷入一些坑。比如我们在帮助一些组织实践 OKR 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组织期望通过 OKR 来优化绩效管理，将 OKR 分数用于绩效考核。那么 OKR 当然会像 KPI， 员工呢，当然也不会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这个时候你要埋怨 OKR 不好，那究竟是谁的问题呢？而我想说的是， OKR 的应用场景决定你 OKR 的落地方案。基于姚琼工作室这几年对于 OKR 的研究与咨询辅导实践，我发现一件事， OKR 的运用除了推动战略落地、优化绩效管理，还有其他几个场景：管理变革项目、激发组织创新、强化组织文化、提升管理水平。那接下来我们将从组织痛点、 OKR 价值、案例与应用时的注意事项这四个方面来逐一阐述，为你思考和导入 OKR 提供一些参考。要讲的场景一呢，是关于管理变革项目方面的。先来说说我对变革一词的理解。其实不难发现，变革是当前组织的常态，不过变革往往就意味着会面临变化。各层级对变革目标的认识会随着变革推进而进一步明晰，变革的具体路径也会随着推进而动态调整。可见我们很难通过 KPI 的方式去管理变革，因为 KPI 更多情况下是依赖于固定的动作去指向一个已知的结果，但变革往往是不可预知的。相反， OKR 就很适合变革项目。首先， OKR 是一种沟通工具，通过明确目的、目标、策略、结果来描述变革。这种清晰的结构能使沟通保持在同一个频道，不至于我们在沟通时有人谈的是目的，有人谈的是方向，还有人谈的是策略，导致沟通不同步，进而使得各自理解有差异，最终呢，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工作进度缓慢等。其次， OKR 同时要求不断迭代，每阶段都会通过复盘的形式来迭代制定下一周期的 OKR， 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对应着目标 O 来调整 KR， 动态的适应变革的要求。 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变革项目的 OKR 应用事例来说说 OKR 是如何管理变革项目的。2018年12月，国内某著名集团公司面对层出不穷的对手和快速变化的市场，开始进行新一轮组织变革。其中，家电企业变革项目 OKR 将承担从产品主导、销售主导转向用户运营的战略变革重任。实质上，变革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通过赋能培训后，家电企业变革项目 OKR 的每个变革项目组都组织项目组成员进行了多次头脑风暴，制定了年度 OKR。 此后呢，我们工作室帮助组织公司总裁及其他高管召开 OKR 共识会，对项目年度 OKR 和个人 OKR 进行确认。在共识会中，我们还是发现大家对变革的方向、目的的理解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电商变革，变革目的不是单纯的提升电商占比或者电商占比达到什么程度，而是首选本公司品牌。同时呢，高管们也提出了要有经营逻辑，而不仅仅是一项项的任务。毕竟 OKR 不是项目管理。通过共识会，让上下层级的人对变革目标达成一致，形成了共识。在这种应用中呢，关键在于几点。第一点是，项目 OKR 与项目计划是不同的。 OKR 侧重于明确项目的方向和期望达成的结果，它如同项目的指南针，用来保证方向一致。用 OKR 来管理项目，项目计划则是从 KR 来推导出来的，并且在执行的过程中进行不断调整，以推进 KR 达成。这与我们过去常用的项目管理是不同的，它不是以计划任务准时完成为目标，而是以 OKR 能否达成为目标。再来说说第二点，项目成员应该是能对 OKR 做出直接贡献的人员。我们要打破层级和部门观念，项目成员彼此之间要补位，共同努力去达成项目目标。另外，项目成员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项目 leader 更多的是负责提供资源与支持，以确保方向一致。项目成员之间相互奉献是横向的协作，而非纵向的负责。最后一点要说的是，我们要加强项目目标共识，不断强化对变革项目的目标的理解，检查 OKR 是否能达到项目目的，保持方向正确。作为 OKR 的教练，我们参加了多场 OKR 共识会，都会多次提出这份灵魂问题：你为什么要制定这个 O？ 这些 KR 是否能证明 O 的价值实现？接下来说说场景二，也就是激发组织创新方面。激活组织活力是当前组织管理中比较热门的话题。除了大家纷纷学习华为，崇尚任正非提出的熵增管理思想外，还在于大家所关注的企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当前的商业环境增长乏力，竞争加剧，组织要想继续维持增长，除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外，还必须加大组织创新，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或者呢，通过创新找出新的差异点，从而在市场上获胜。对于组织内部而言，如何去解决惰性，加大创新，如何保持员工像新入职时那样的激情，如何让组织保持像创业时期那样的活力，我认为这些是作为管理者要一直思考的问题。而我不得不说， OKR 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接下来我就以谷歌公司举例来说，因为 OKR 恰恰推动它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当然，这也正是很多企业希望使用 OKR 来推动自身实现突破与更大增长的原因所在。那么谷歌是如何使用 OKR 来鼓励组织创新的呢？第一，员工的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来制定的，一般为一半对一半，也就是几个目标 O 来自于上级的要求， 几个目标欧是员工自身提出的。这种机制的设置可以保证有不同新想法的涌现，比如谷歌 Gmail 产品的出现就来自于一线员工的想法。第二，员工的目标要求雄心勃勃，要有野心。在谷歌，一般 OKR 平均得分在 0.6 到 0.7 范围内就会被认为完成得很好，如果得到一，可能就需要反思是否目标设定的太低。只有具备挑战性的目标才会激发员工不断挑战，激发创新的做法和策略。第三， OKR 不直接与考核挂钩。创新，尤其是突破性的创新，往往蕴含着失败。在谷歌，即使你的 OKR 没有达成，公司也并不会扣你的奖金。在我们帮助实施 OKR 的一些集团公司中，变革项目的 OKR 都是通过与项目成员的多次反复沟通形成的，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另外，我们为了引导员工敢于挑战，在项目实施中引入了信心指数 Confident Index， 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 KR 的完成是100%有把握的，而应该将把握度控制在50%到70%这一范围内。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目标及数据还战战兢兢，但一周期复盘后，高管更关注未来的推进，并没有因大家没有达成目标而做出惩罚举措，这让大家松了口气。在复盘中，员工表示实施 OKR 后心态上也发生了变化，不再甘于平庸，更有自驱力了。我想这也正是管理者们想要看到的。在这种应用中，关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方面，每次设定 OKR 时都要求员工必须自己提一个改善创新的 OKR。 另一方面，要检查 OKR 的信心指数，引导员工不要设定有100%可能性完成的 OKR， 只有挑战才能激发创新。还有一方面是不能将 OKR 分数与考核进行关联，因为如果直接挂钩，会导致大家不敢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那么作为 OKR 的教练，我们会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这是你过去没有做的事吗？这个 KR 完成的把握有多大？这个 KR 完成的难度在哪里？通过提问，我们来判断面前的 OKR 是否具有挑战性，是否能够促进和激发组织创新。再来说说场景三，也就是 OKR 在强化组织文化上应用场景。所有的人都认为企业文化非常重要，但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呢？你所在组织的文化是什么呢？不过你可能会发现，好像谁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关键还在于如何将企业文化落地。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做法是多搞活动，多搞宣传，热热闹闹过后，即使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记住价值观，但这真的就表示落地了吗？就 OKR 可以强化组织文化这一观点，在约翰·杜尔的《这就是 OKR》这本书中有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有关于 Coursera 这家公司的。这家公司将 OKR 方法与组织的价值观和使命联系在了一起，且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团队在设定 OKR 的时候，要检查 O 方向和 KR 策略是否符合公司这一理念。第二个讲的另一家公司是 Lumiris， 他们尝试实施了三个季度的 OKR， 但发现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并没有与实际工作关联起来。这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尝试 OKR 时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在重新复活 OKR 的过程中，人力资源通过引导让高管投入到 OKR 管理的过程中，员工感受到了老板的关注，并开始真正重视 OKR， 让员工担负起真正的责任感，强化责任承担的价值观。其实，在变革项目的 OKR 设定中，集团高管一直强调用户运营让用户满意，用这条经营理念来检验和校准 OKR。 回顾场景一中电商变革的例子， 其中 O 不是提升电商占比，而应该是首选本公司品牌，因为提升电商占比这是销售导向，而首选本公司品牌则是用户运营导向，用户运营的好，用户满意，电商占比自然得到提高。其中家电企业变革项目 OKR 总裁在总结会上说道， OKR 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最愉悦的工作氛围，保证目标一致，不计较数据，不讨价还价，看准一个目标，心无旁骛地去战斗，共同努力。此外，在用 OKR 这件事上，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在于，一来 OKR 可以让长期思维落地，以免记住 KPI 却忘记了长期目标；二来呢， OKR 能帮助并让大家想明白长期目标这件事儿，并能够围绕长期目标去建设组织能力，实现长期主义思维在组织的落地。那么如何使用 OKR 强化组织文化呢？我们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注重的是，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目标？目的是什么？目的应用于公司的使命、愿景和经营理念要保持一致。从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你的 OKR 管理规则是如何设计的？要强化责任，不一定是通过奖罚，也可以通过严谨深入的复盘回顾来落地。要强化创新理念，而你对那些产生价值但不一定有成果的 OKR 要有所包容。而作为 OKR 的教练，要观察组织高层的经营思路与生意逻辑，这其实就是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经营理念。 OKR 教练在检查 OKR 的时候，要强化这种经营理念，保持从上到下的目标和行动上的一致性。接下来呢，我再来与你一起来聊聊场景四，也就是 OKR 在提升管理水平上的应用场景。实质上，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提升才是人才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如何提升呢？仅靠培训，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培训很难转化。如何将所学应用到实际管理工作去呢？ OKR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认为在设定 OKR 的时候，要不断地提示自己，什么是最优先的？管理者在一个阶段要面临和处理的事物有很多，要在100件事中找出优先级最高的几件事。这就需要管理者在工作中不断思考工作的价值，抓重点。那么什么是关键的？我认为为了完成一个目标，其实有很多制约性因素，而这就要求管理者在规划目标完成策略的时候，要有一个整体概念和清晰的经营逻辑，同时需要不断思索究竟哪些才是完成目标的关键要素，排除完成目标的非关键因素等，最终通过目标的设定不断提升管理者的概念思维能力和计划水平。另外，在 OKR 管理过程中要充分沟通，沟通是管理者发挥领导力的关键工具，它主要涉及到这几方面：如何与员工达成 OKR 共识，如何在 OKR 实施过程中获取认可和有效反馈，如何对员工进行教练式辅导，以及如何在复盘中提升员工能力等等。可见 OKR 管理过程是提供了一系列场景的，能够让我们将学习到的管理方法和领导力艺术在场景中得以尝试练习，进而获得相关层面的提升。在集团变革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为了加快变革的步伐，以2个月为一个周期来迭代 OKR， 而且项目组不止共创了双月 OKR， 而且将项目 OKR 分解至各个项目成员，项目经理与成员沟通确认，再在过程中予以辅导。 HR 与运营部门将 OKR 推进作为一个重要的项目进行管理，他们与我们工作室认真进行了探讨，形成了项目 OKR 具体指引，包括共享方式、 OKR 更新方式、周会机制等，指引各项目组推进 OKR 落地。 另外，项目组采用周会的形式进行 OKR 跟踪，通过腾讯文档、公司云盘等方式来实现 OKR 周更新和信息共享。HR 与运营部门为每个项目组安排一个专职 HR 人员担当 OKR 观察员，确保项目组及时按要求进行周跟踪。首次周会，我们通过远程参与，观察周会执行的流程与关键要点，确保有效和高效。在周会召开前呢，我们重新提示了周会该如何召开，因为 OKR 周会与过往的工作例会有很大的不同，它聚焦于未来。召开完毕后，我们进行了针对性辅导，提示了可以增加的元素和注意的要点。所有小组首次周会结束后，创新项目 OKR 观察员与我们又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周会指引，规范了 OKR 周会执行。实质上，周会是一种高效的沟通形式，如不涉及专项问题讨论，一般情况下在45分钟左右。后期在复盘整个 OKR 落地时，大家的反馈还不错，认为周会是一种很好的机制，不仅可以及时纠偏，及时发现机会点，项目成员认为应该继续坚持周会机制。在本次 OKR 落地过程中，由于该集团家电企业变革项目 OKR 管理层级及项目组成员严格执行 OKR 过程管理，因此迅速提升了管理层的领导力。在这种应用中呢，我们要注重这几个方面。一来是要通过 OKR 来强化什么，比如强化业务规划能力，强化过程管理能力，强化反馈能力，强化管理者教练能力等。另外，我建议你可以在一个阶段专注一个点，就如 OKR 方法一样，聚焦和专注能带来突破。二来是组织内部要针对性对管理人员进行赋能，比如提供指引文件，如何开会，如何填写报告等，赋能培训，比如行动教练、问题分析与解决等。OKR 教练要做的就是有针对性的根据组织管理痛点，有阶段性的专注某一方面，提供场景化和可操作性的方案，赋能管理者。至此，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总结部分。今天这一讲，我总结了国内企业使用 OKR 的一些其他场景。当然，有的组织会想要一箭多雕，但需要注意的是，你最希望通过实施 OKR 来解决什么？使用的场景决定了我们 OKR 实施本地化的策划。我们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落地实施 OKR， 也的的确确看到了惊喜和成果。一起加入我们吧，让 OKR 助力中国企业转型变革，突破创新。那么讲完了以上内容，接下来我想请你来思考几个问题。一，当前组织中管理的痛点有哪些？二，这些痛点中可以用 OKR 方法来解决吗？三，如果你使用 OKR， 最希望达到什么期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或有新的启发，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与我分享你的故事，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沟通探讨。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